大家好，欢迎嚟到新一集嘅线上谈。今日我请到嘅嘉宾咧系浸会大学电影学院嘅副教授啊，吴国坤教授吓。咁啊，吴教授，即系多谢你上嚟我哋嘅节目。咁咧就教授咧，其实系即系主要研究我睇翻即系啲资料啦吓。华语电影嘅一啲文化政治。咁近排即系政府要修订呢个电检条例咧，其实都。嗰、那個核心問題啊，都叫做電影文化同政同政治嚇。 冇錯。 咁所以即係今日揾阿教授嚟，即係傾下呢啲問題，亦都想即係拉闊少少，即係講下香港成個電影發展啊，以至於喺學院裏邊嘅一啲嘅培訓啊等等嚇。我哋見到就係話而家今次嘅修訂啦，好主要就係因為有港區國安法。係。咁港區國安法即係生效咗之後咧，就其實係咪無可避免咧？即係去到一啲電影放啲咩電影嘅範疇咧，都要即係作一啲嘅譬如喺咩電影可以放嗰度咧，要考慮即係國家安全呢個因素。第啲地方有冇一啲類似嘅喺個電檢嗰度咧？其實有所謂國家安全嘅因素。 係咁講翻啦，因為嗰個港區國安法咧，就喺六月嘅時候啦，咁佢就係放咗喺一個電檢條例嗰度嘅，因為以往咧其實講翻個歷史就係、是、電檢條例喺1995年咧，其實當時係將一條即係、就是、我哋依家會認為係一個政治審查嘅守則，叫做即係、就是電影不能損害與鄰近國家關係呢個條款係啦。咁1995年嘅時候係去除咗嘅嚇，咁裏邊前面有好大段歷史，或者我陣間再補充翻嚇。咁由嗰度開始咧，其實可以咁講啦，即係香港電影嗰個審查咧係正式係即係話剔除咗表面上剔除咗嗰個政治嘅審查，即係話唔會去從一個即係政治嘅立場啦，或者係講一啲同鄰近國家有關嘅政治事件係會影響嘅嚇。咁直至到即係今年啦，2021年嘅即係六月啦，咁將個講法放咗落去，其實就係一個即係話幾大動作嘅一個嘅即係政治審查。咁當然即係又要去了解咩個講法啦。咁呢個其實就唔係我自己嘅專長，咁但係即係話國家安全呢樣嘢就放咗落去啦。咁裏邊亦都有啲守則係嘛，即係話電影院係需要考慮電影嚇。咁有個字眼嘅開頭係話。會危害國家安全啦咁英文叫 endanger 嚇，咁咩叫危害咧？咁當然即係嗰個字眼係幾重嘅嚇，但重有個好處，即係話咧，你真係要嗰套電影好明顯係危害到嚇嚇，即係可能有一啲好即係明顯嘅嚇政治嘅信息嚇，或者係嗰啲好明顯嘅劇情裏邊嚇，咁先至係危害啦。咁今次去到依家八月啦嚇，咁佢改咗個字眼叫做不利於。國家安全啦嚇，咁英文就係 contrary to the interests of national security 嚇、嗯，咁嗰個散就大開大咗好多啦嚇，咁呢個不利於國家安全咧，我諗即係大家可能要係即係去斟酌啦嚇，嗰、那個係一個幾好大嘅灰色嘅地帶啦嚇，咁所以呢個方面咧嗰、那個嘅政治審查可以話係一個即係既明顯亦都係一個好廣泛嘅嚇，咁可能好多你甚至唔係一啲好明顯嘅政治片咧，咁會唔會解釋為一啲叫做不利國家安全啦？咁、我哋陣間可能再討論一下一啲咩例子啦，係嘛？咁就呢幾日都好多人討論過嘅嚇。咁、你話喺外國有冇政治審查咧？咁絕對係有嘅嚇。只不過咧我哋如果係用歐美嘅例子啦，係啦嚇。咁歐美嘅例子咁當然係。佢嗰個電檢制度咧，就係話去到其實喺美國啦，荷里活電影啦，30年代開始係有一個叫 Hays Code 啦，咁其實佢個審查基本上係從一個道德倫理宗教咁即係話咧，你唔可以有一個即係嗰份色情嘅暴露啦，或者係一啲道德上你唔可以毀壞一個宗教嘅信仰又或者我睇到好多當時荷里活都黑幫片咧，其實。的確壞人是真的要去被消滅的，即是壞人不會得逞的。咁呢個其實是荷里活電影是一個 好長時間咧都有受到呢、這個一個 Hate Code 呢個嘅電影審查嚇。咁、啊、但係佢嘅審查咧，始終有個唔同嘅分別，就係話佢嘅審查係由電影工業本身去組成一個，即係佢其實係一個自我審查，係、 嗯、 啦。咁、自我審查咧有個咩好處咧？有個好處就係話你自己嘅人啊嘛嚇。咁、啊、我自己當然定立一啲守則，咁當然呢個守則係可以好嚴格嘅。咁但係問題始終你唔係話要經過即係政府一個叫審查機關去審查嘅嚇。咁講翻呢樣嘢，其實香港因為殖民地嗰個社會嗰個歷史啊，其實香港一路以嚟咧個審查都係由政府做嘅。 嗯， 哈哈。咁其實係當時喺五十年代咁啦，因為我自己睇啲即係檔案資料啦。其實五十年代即係國英政府都有稍稍考慮過，即係審查其實係咪應該放翻俾工業？咁但係其實最後是因為嗰個殖民地管治係害怕會即係有一啲嘅即係出現一啲亂象啦，咁所以咧佢哋始終係手即係手握翻嗰個審查嘅嗰個嘅權力嘅嚇。咁呢個其實有一個比好多故仔裏邊嚇。咁即係講翻咁其實佢當時即係五十年代港英政府行嘅審查咧啊，政治審查啦，其實係避而不宣嘅。即係佢冇一個法例嘅準則嘅嚇，咁佢當時其實係即係佢係一個即係秘密嘅審查，即係話咧電檢委員咧睇一套電影，佢有啲守則就係話你唔能夠損害鄰近國家關係，你唔能夠有一啲即係損害種族和諧啊，或者暴力或者侮辱啊一啲咩嘢政治人物諸如此類，咁但係呢啲全部都唔清楚冇寫出嚟嘅。其實係啲守則嚟嘅，即係內部守則嚟嘅。咁、所以咧，佢係有限嘅。咁但係咧，佢係冇宣布出嚟一種法律啦。所以咧，反而相對嚟講咧，民間冇咁恐懼嘅。但係佢審查咗好多戲，但係佢唔知，大家都唔知道嘅、最多係審查咗啲即係中共嘅一啲電影啦嚇。咁五十年代，咁去到七十年代咧，又會去審查一啲即係話對中共有不友善嘅，譬如一啲台灣嘅電影嚇。咁去到八一年最出名有一套叫做《皇天后土》啦，咁當時係中影公司拍嘅，咁嗰套戲係關於一個即係喺旅美嘅科學家就翻去中國大陸嚇，諗住貢獻翻祖國啦，咁但係遇到文革咯嚇，咁其實即係成家都好慘烈咁樣去即係有個悲劇收場嚇，咁所以嗰套戲咧其實當時喺香港上映咗一日。啊！佢過咗嗰個審查嘅，咁審查嘅時候睇嘅時候覺得冇嘢嘅，嚇嗰個好出名，應該八一年嘅三月咯，睇翻啲資料嚇。咁啊上映咗一日咧，因為嗰套戲咧係如果冇記錯咧係發行係邵氏公司嘅嚇，咁即係邵逸夫其實同政府嘅關係好好嘅嚇。咁我懷疑都係因為咁樣而當時係可以上映嚇，因為過咗審查。咁但係問題咧，上映之後一日之後咧就唔妥啦。啊，所謂唔妥咧，咁當然係有關。人士咧，我哋相信係中國可能新華社啦，或者左派嘅人士，即係投訴啦啊，咁覺得套電影唔得，即係你詆毀咗中國政府啊，咁就急急腳咧，就當晚之後咧就收翻起嗰套戲，話唔俾放啊。咁當然佢又去經過翻，係又去就去再送檢過，咁今次送檢之後咧，就發覺咦？呢套戲有問題嘅，咁當然當時都係即係產生咗好多嘅社會嘅輿論啦，嚇、咁始終香港都係一個即係好文明，即係嗰個媒體都好發達嘅城市。咁當時我記得好多報章，英文報章等等，都即係同個問嗰個 chief censor 究竟發生咗咩事，咁好多好多新聞有報導過嘅嚇，或者文字媒體裏邊嚇。咁所以呢個審查其實係一個避而不宣嘅政治嘅審查嚟嘅嚇。咁直到點樣為之一個公開嘅呢、啊、就其實去到即係八七年啦，係啦，咁啊Franchin 即係大家你都會認識我相信係，即係行家嚇，老行家，咁啊 friend 啊陳家聰嚇，咁呢個喺 Wall Street Journal 嗰度咧就即係揭發咗啦，揭露咗咧原來港英政府咁多年咧係避而不宣去行使一個政治審查，裏邊呢個係冇一個法律嘅。基礎嘅，即係冇一個 legal mandate 啊，只不過咧佢係內部啊審查，咁所以咧我哋後來發咗好多五六年代禁咗幾多套戲咧，係完全冇一個嘅明顯嘅數字或者係情況，我哋有時候會喺翻左派嘅公司去揾翻呢啲資料，係咁佢哋送檢啊嘛， 啊，咁去揾翻佢啲資料嚇。咁所以八七年之後咧，就開始，當然當時亦都係因為整個世界嘅潮流咧，其實係趨向，即係或者至少係西方電影嘅潮流啊，係趨向呢、這個，即係話電影係需要係即係更加開放啦嚇，因為整個其實。戰後啦，即係49後啦，或者係50年代開始，戰後新一代你睇到60年代開始嗰班係年輕人嚟嘅嚇，咁其實美國係嗰個分級制咧係60年代開始，咁所以即係香港係比美國歐美先進國家咧可以話係慢咗20年嘅嚇，呢個因為應該殖民地嗰個嘅歷史啦，咁當然英國本身佢行嘅。審查制度是又不一樣的，它本身是工業自己審查的，但它在殖民地的政府做的時候，它是走一種，就是說它要用政府 去審查，所以去到87年之後呢，就其實當時背後已經是政府很多時候都扔一些諮詢文件，其實是想走一個叫做、就是電影分級制，電影分級制的好處就是說，當然你分了最危險、最 risky 嘅第三級嘅時候，咁當然套戲都仲有可能上映，只不過你係俾部分嘅人去睇嘅啫嘛嚇。咁當呢個分級制又唔係完全可以話消除咗政治審查，因為仍然有一條嘅叫做電影不能即係損害係嘛香港與鄰近或者國家嘅關係啦。 但呢個佢就即係1995年就搬走咗啦。 1995年搬走咗，但呢個其實係由1988年開始新修訂嘅電影條例。去到90年代初咧，就我睇翻資料係民主派嘅議員係不斷去上立法局去討論，究竟係咪應該要消除呢個叫做惡法啦嚇咁去到95年係即係叫做成功闖關咁樣啦咁嗰個係如果我查翻記冇記錯咧，嗰、那個新頒布嗰個應該係95定96嘅咁嗰個正式係冇咗呢個政治審查呢個嘅。守則嚇，咁然後佢99年又頒布多一次嚇，咁但係基本上咧，佢嘅指引咧，大部分都係色情暴力語言啦嚇，好多時候禁嘅戲都係3級或者係都係因為佢粗口多嚇，咁然後咧就或者唔可以損害一啲即係種族上嘅和諧啊諸如此類。 嗱，而家個修訂咧，即係佢就將佢。即係政治審查就差唔多係制度化啦。第二就係即係用國家安全啦。而針對嘅咧，亦都即係中聯辦主任啊，駱惠寧即係四時候亦都提到即係嗰種所謂軟對抗啊，即係透過一啲意識形態啊咁。咁樣嘅話咧，就之前提到嘅一啲嘅紀錄片啊，譬如李大維城啊，或者一啲都係一種電影咧，係10年啊咁裏邊提到嘅一啲意識啊。都會覺得，甚至即係最近都會有人提到話，之前拍過一啲電影，嘲笑或者係甚至話會係醜化，即係內地嘅啲公安啊，咁嗰啲電影都可能會即係落咗去。咁主要就係講都係話，呢啲透過電影去所謂毒害一啲人嘅意識啊咁樣嚇。咁過去呢段期間。其實教授你自己睇到真係有冇呢種情況呢，或者反修例期間係咪真係話有啲電影係會真係從國家安全嗰度角度嚟講呢，係需要即係一種嘅規管甚至即係禁制。 我諗當然有兩種嘅睇法啦，即係話我係傾向比較即係開放啲嘅，係啦，即係 liberal 啲嘅。咁首先講返我你再有我都聽到你講嗰個軟對抗呢樣嘢，呢個好重要嘅，呢個好重要嘅信息，即係話中國嗰方面，因為佢哋其實係好明白嚇，即係中國政府嚇或者中共產黨其實好明白嗰個媒體或者美國所講嘅軟實力啊，其實佢哋不嬲都係用呢方面咧係去爭取好多嘅政治嘅資本。如果我哋讀翻即係成個現代中國嘅歷史嚇，或者中國共產黨佢嗰個德政嗰個歷史，其實。嗰、那個文化文宣嘅功能咧係好重要嘅嚇，佢哋其實深切明白呢樣嘢嘅，因為佢哋即係我哋譬如讀電影都會讀左派電影係嘛，左派電影都好多好軟性嘅對抗，而且係好曖昧嘅對抗，佢哋好成功嘅嚇、我哋睇翻30年代上有嘅左派電影，咪馬路天使啊，或者係十字街頭呢啲係嘛，佢哋好明白，即係喺嗰個商業社會或者喺國民黨統治之下嘅上海，其實你唔能夠做一啲好。 好明顯係嘛啊，好突兀嘅一啲嘅政治信息嘅宣傳嚇。咁當然亦都有一樣其中另外一個原因就係電影其實你需要係去娛樂嘅嚇，即係呢個好明顯咧。即係譬如我哋睇我哋研究納粹電影啦嚇，即係話三四十年代嚇啊嘅德國電影啊，咁其實佢哋好多荷里。好莱坞或者荷里活嘅讲故仔方式嘅电影又唔一啲都唔说教，一啲都唔闷嘅啊！正正因为电影可以娱乐大众，可以即系话笼络人心咧，正正系咁样咧，嗰种感染力咧先至出到嚟嘅吓。咁你整八百周去搞一啲好即系红光亮嘅嘢，反而冇人睇嘅系嘛？咁所以咧佢哋好明白嘅，咁所以我觉得。佢話遠性對抗呢樣嘢可圈可點咯，即係話首先其實佢哋以往係 佢自己做緊， 佢自己做咗好多，其實佢自己不嬲都做緊嘅呢個電影，只不過佢係用唔同嘅方式係嘛？佢譬如你睇佢最近呢幾年做一啲即係建黨歷史嘅戲係咪？ 而家有啲港台上 係啊， 香港電視台播緊嚟嘅好多 都播緊呢啲係嘛嚇？咁佢好懂得利用呢、這個即係戲劇嘅形式啊。或者英雄故事嘅形式係嘛？其實甚至佢當以前嘅所謂一啲革命片咧，其實都係用一啲即係我哋所以話一啲浪漫主義、浪漫英雄嘅即係其實英雄片嚟啫嘛。其實你調轉睇啊，美國啲英雄片其實都係一樣嘅，係嘛？美國嗰啲牛仔片啊，或者係星戰片啊，即係美國人點解嗰個遠性文化個實力咁強，或者係可以做到咁多？當然有好多嘅因素，即係佢有好多即係市場啊，或者佢本身。控制或者進佔國際嗰個市場，但佢本身係好懂得講故事嘅方式，令到大家可以認同一個叫 American Hero 咁其實中國大陸近呢十零廿年，同樣係想做緊呢件事情啊。佢哋拍好多啲大片啊，咁當然有啲係唔係好睇啦，咁有啲但係亦都唔可以話佢唔成功嘅嚇，咁都係國內市場係好成功嘅嚇。咁所以佢好明白呢樣嘢，而佢睇到喺香港發生嘅情況啦嚇，咁當然一啲比較係明顯嘅嚇，好似李大圍城呢啲係一個即係基本上記錄一個社會運動係嘛，咁你呢樣嘢咧其實係相當明顯，佢會覺得呢個係有害危害國家安全嚇，因為裏邊一啲可能一啲口號或者啲宣揚啲咩嘢嘅時候咧，佢覺得好危險嘅嚇。咁但係同樣今次佢可能更加會覆蓋面更廣就係話恐怕呢一啲電影就算你遠性嘅甚至係啲嘲笑怒罵嘅或者對中國或者係對特區政府有一啲嘅不滿嘅，佢都恐怕會有一啲即係會產生一啲佢哋唔想要嘅即係意識形態啦。咁呢個當然係一個即係電影裏面其實係正正係有一個咁嘅功能嘅。咁所以我覺得佢點解會但衍生嘅問題就會比較複雜啦。就係話，即係其實電影始終都係一個即係詮釋嘅問題啦。即係話你睇到同我睇到嘅唔一樣，或者我會用一個字叫掌管意志嘅，即係當一個環境係好敏感好高壓嘅時候咧，大家都會偏向好緊嘅甚至嗰啲長官有時會突然間佢會浮上連篇，佢解釋到一啲嘢出嚟嘅，係嘛咁所以電影呢樣嘢就係一個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從一個好嚴的角度去咧，你會禁止了很多很多嘅創意嚇。 如果大家會唔會有咁嘅危機呢其實 我相信依家係大家係擔心緊，但係到底會係點咧？其實真係未知數啊。其實我咧諗緊一啲可能係一啲比較壞嘅情況啦，係嘛？ 譬如咧， 譬如話，即係甚至你如果你連一啲。嬉笑怒罵嘅喜劇，即係好似話表姐你好嘢啊，或者係呢啲即係周星馳嘅國產007都唔得嘅，係嘛？即係當然你話成套都唔得嘅，定係話你可以 cut 咁少少都得咧？咁當然即係呢個係假設嘅，係假設性問題。但係落到去點樣去實行咧？我諗即係因為你依家個法開始立啦，立咗之後要觀察同埋因為大家都要去摸啊，係嘛？咁所以咧，有關方面其實佢係有幾嚴咧或者其實佢想做到係一種即係話等你大家咧就唔好拍一啲好過火嘅嘢，或者大家去稍稍去自己 進行一個自我審查咗先嚇。咁、我相信咧，佢亦都有可能有一個咁嘅諗法嚇、即係其實佢可能唔係話我想捉人去坐監，我想捉人去罰款，我係只係想你誒唔會拍到一啲即係話誒佢覺得唔想睇到嘅電影。咁當然呢、這個即係裏邊有好多嘅空間咧，係要需要大家去摸索咯。去傳識咯，係咯。 嗱，我見即係電影啊，即係知名導演啊，張燕婷佢都會提到就係話，佢都唔希望啊，即係啲電影工作者即係自我審查。係 啊係 啊。但係你始終一種咁多問號、咁多問號嘅情況之下咧，其實某種即係自我審查，其實係咪難以避免咧？第一，第二就係其實會唔會就係話，可能我哋所謂嗰種創作。可能口號式啦，無界限嘅，即係我哋所謂天就係界限，嗰、那個都已經係一個即係神話嚟嘅，其實都已經唔會存在嘅，即係你有幹法就 我又會係即係話，即係事物總有兩面嘅，係嘛？咁當然即係係一啲佢比較負面同埋即係唔會係值得好樂觀嘅嘢啦。今次嘅發展咁，但係。又唔好太過話完全係即係悲觀，因為嗱講翻創意啦，係嘛？我有時反而覺得即係創意唔係無限就可以有創意，即係有限先有創意嘅世界，即係民窮而後功啊嘛，係嘛？即係當你係好少嘅資源或者係一個好大嘅嘅限制之下咧，你需要去扭盡六壬去諗嘅嘢咧，反而個創意會激發出嚟嘅。咁當然我唔係話哦，咁你不如。加強我審查，咁你大家激發啲創意，即係我唔係咁嘅意思係嘛？而係話可能有方法，總有方法係咪？咁但係要即係，但係中間嗰個過程咧，會 it takes time 係咪？會有時間，同埋會耗損大家嘅精力或者資源啦，呢個好緊要啦。即係話即係最近都佢哋即係電影工作者都話，咁你而家去審一套戲都審咁耐嘅時候，其實嗰啲係錢嚟噶嘛，係嘛？即係你電影工業係一個好即係資本好集中嘅一個嘅運作嚟噶嘛，你多一日就要再燒錢噶咯。咁所以一啲大製作對佢嚟講係有啲好，即係會係一啲嘅即係影響好大咯嚇。咁你話點樣可以即係？即係我諗，我相信啦，如果一啲嬉笑怒罵嘅或者諷刺嘅，咁當然可能有一啲明顯，即係你唔好提某啲名字，唔好提某啲身份會唔會好啲？咁但係你仍然可以保留嗰份即係幽默啊，或者係嗰份批判嘅精神啦，係嘛？咁亦都當然有好多嘅電影啦，我呢幾日都其實都不斷都重複㗎啦嚇。咁亦都可以係話對於嗰、那個人心世代係有所反省，譬如一啲文藝片啊，係嘛？一啲講小，即係話弱勢社群嘅電影甚至轉移為一啲嘅所謂驚慄片啊，或者一啲即係可以嘗試一下呢啲嘅小本啲嘅類型，而同時係話裏邊唔會話咁容易觸碰到明顯一啲嘅政治嘅信息，但係當然啦。唔一定係話你嗰套戲係冇意義嘅，係嘛？你仍然可以係表達一啲社會嘅問題啦，家庭人倫嘅問題啦，即係好多呢啲電影，我覺得就其實仍然可以即係拍到咯嚇。其實我最近都見到有唔少呢啲嘅電影嚇，即係電影唔一定話要 overtly 好 explicitly 係 political 先至好睇嘅，係咪？係嘛？即係電影係一種娛樂，係一種反省啊嘛。咁所以我覺得有好多嘅嘢其實都係可以係仲可以去試探囉。咁同埋我覺得我唔知道我哋可唔好講下近日，即係都有講下警匪片，有兩個例子，我唔知道我哋呢度係方方面講，因為即係我覺得即係話有啲唔好意思，我刪咗個機先。講咗出嚟怕唔怕又會變咗即係公開咗。即係啲警匪片最近有即係大製作係咪，咁譬如一個警察一個亦正亦邪嘅，咁當然你話如果依家呢個法例出咗嚟，六月出咗嚟啊，咁但係呢套戲仍然放緊嘅，咁似乎咧，即係呢個會唔會係一個嘅即係測試嘅底線咧嚇？咁因為 以前無間道其實都係類似， 係啊，即係會話咁無間道會唔會再俾你拍咧？咁我覺得 當然啦，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投資啊。咁但係你中唔中都要試一試嘅。咁同埋我又唔係話悲觀得即係太咁悲觀嘅嚇。咁可能你一啲嘢再你有啲好明顯可能會觸碰到嘅一啲，通常有時電檢好得意嘅，佢有時電檢員會睇一啲字眼或者啲對白嘅。啊，咁你咪嗰度避一避咯，嚇，咁係啦，咁係最驚係有啲人會無限去無限創意同你去分析嗰套戲嘅，嚇，咁所以呢個可能係一個嘅都係有一啲嘅出路或者方法啦， 我哋睇翻香港即係嗰個電影嗰個發展咧，其實都有段即係相當輝煌嘅時間。咁嗰個其實係咪多少同香港嗰個咁獨特，即係喺兩岸三地嗰度，即係一個幾獨特嘅歷史背景，又有加上埋即係英國殖民地年代嗰樣嘢有關。比如我哋即係見到嗰段期間好多電影喺華語世界、華文世界裏面係即係相當之。嗰、那個係咪嗰個歷史係咪如果個而家個歷史背景轉咗，其實係翻唔翻嗰個時間會？ 嗱咁樣反而我又會覺得咧，呢樣嘢值得去大家去諗下喎。其實我哋講緊即係話因為我哋一般就算我哋呢一代咁啦嚇，唔好講年輕嗰代，我哋呢一代啦，即係中年呢一代，即係記憶之中都係香港嘅電影黃金年代係嘛？咁不過我研究咧係。覆蓋即係整個即係香港粵語電影嘅歷史，我反而覺得咧，整個香港電影嘅歷史，或者整個香港嘅歷史，其實都係一個動盪之中度過，即係冇乜幾多年係平靜嘅即係可能係一個你話講緊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其實咁啱又係中英即係談判係嘛，其實人心係好彷徨咁你話嗰個政治審查咧，其實你。正式嚟講咧，係差唔多九十年代尾先至係正式係剔除咗呢樣嘢。咁即係話咧，你話其實成個電影去到八十年代咧，有政治審查，只不過佢暗地裏面係啦。咁所以其實整個電影工業，香港嘅電影工業佢嘅蓬勃咧，有好多因素嘅。當然即係自由表達係其中一個因素。咁但係要唔好忘記咧，其實好多長時間咧，其實香港電影唔係100%自由表達嘅。咁我成日好鍾意舉嘅例子當然就係戰後啦五六十年代尤其五十年代開始嘅時候呢就港英因為即係整個即係恐共全世界恐共啦咁即係中國大陸啱啱得政嘅時候呢其實成個五十年代係好緊張如果我哋睇返個歷史同埋嗰個電影工業嘅發展呢五十年代係真係我相信你唔可以話依家係比五十年代更差嚇，咁唔會好嘅係啦。咁甚至有一啲譬如左翼嘅影人嚟咗，咁佢哋會係即係發生咗52年，即係話即係當時又叫做呢個第二屆出境啊，即係佢發覺呢啲中國大陸影人咧嚟到即係香港咧，佢當然嚟可以嚟拍電影嘅咁當然就佢帶住一啲中國嘅背景係嘛。咁啊，港英係一個即係相當恐懼嘅時候咧。當時有一樣嘢叫 deportation。咁當然唔係淨係政治人物嘅，好多 文化界 我後來睇資料，原來好多人係即係走落嚟香港就咁，即係唔知點解咁樣，即係喺佢上面冇得食，好多啲即係冇人照顧嘅嘅女仔落嚟就會 deport 嘅，原來 deportation 唔一定係政治嘅，係需要遣返好多人，因為好多人會走咗落嚟香港啊，當時係咁但係當然嗰個係有一個政治遣返係即日。第界你出境嘅咁嗰個氣氛我相信比今日係緊張好多嘅咁當然點解五十年代嗰個電影咁蓬勃呢有其他嘅因素因為係香港電影或者粵語電影或者因為當時係因為四九之後啦好多嘅上海其實佢四九之前已經嚟㗎啦好多南來影人嚟咗香港呢度亦都可能係避開咗中共嘅控制啦亦都有其他嘅原因嘅資金因為上海共產黨得勢之後上海好多資金係走嚟香港。咁佢就當然呢度發展咗一個好蓬勃嘅國語電影而粵語電影呢當時呢佢係行銷係東南亞市場係最大嘅。咁當然其實相對嚟講因為其他嘅地方佢嗰個電影工業唔係咁發達。而係有好大量嘅華人嘅觀眾去要睇一啲我哋叫方言片啦，係嘛？即係裏邊好多客家人啊，或者係潮州人啊，喺東南亞咁，其實佢哋都睇粵語片嘅嚇。咁當然佢哋都會睇國語片嚇。咁所以整個五六十年代嘅我哋叫做即係而家講叫華語電影啊，香港嘅華語電影係相當 發達嘅，去到最最蓬勃，即係一年係有講緊係二三百套係不在話下。咁當時有一種叫做買片花嘅情況啦，即係叫 presale 嚇，即係話我只要知道有邊個明星嚟拍，或者通常有啲大戲啲明星嚟拍咧，咁我就可以問你先借咗錢先，攞咗錢先拍咗。然後咧，咁佢買埠嘅時候，當然佢嗰個即係收入係多過你個投資，咁你咪賺咯，嚇、咁一樣嘅啫。咁當然當時係同好多好多因素加加埋埋啦。咁去到曾經都試過即係低落嘅。咁去到七十年代咧，尾七十年代初，咁嗰、那個粵片又起翻嚟啦。咁所以去到八十年代就係我哋所謂嘅香港電影嘅黃金年，都有好多好多嘅原因，有好多嘅所謂香港新電影嚟咗啦，咁嚟到香港本土啦，咁亦都因為正值香港本身嗰、那個即係消費力啊，係嘛？即係好多當時好多即係工廠啦，所謂工廠仔、工廠妹啦，或者係一啲中產階級，其實係需要去睇電影做娛樂啊。咁當然亦都成個即係世紀中咧，其實係電影係最重要嘅一種娛樂形式，同今日唔同啊！今日有好多唔同嘅媒體啦，大家都未必得人去戲院去睇戲啦。咁所以好多因素加埋咧，係香港一個好奇特，即係幾有趣嘅現象嚟嘅。其實佢當時亦都係一個政治相當高壓嗱，所以咧，其實香港電影發現咗一個好重要嘅娛樂傳統。其實佢嘅娛樂傳統咧係即係我覺得佢背後其實有一個原因係佢要避開政治嘅佢唔可以太政治化嘅咁所以我哋去到話香港電影嘅有政治題材、有政治意識嘅戲咧，差唔多係好曖昧，去到八九年代有一啲，咁但係其實佢唔係政治片嚟嘅，咁差就係去到九十年代尾開始九出後咧，其實好多政治片就多咗好多啦，或者亦都有一啲獨立電影嘅製作，或者啲嚴肅嘅社會題材嘅戲係多咗嘅咁因為大家亦都唔係話完全去市場導向啦咁所以我覺得睇翻呢個歷史，反而你會覺得香港電影或者香港本身社會發展咧，其實係差唔多從來係未平靜過，係去到好短嘅時間嚟嘅有一段。 而家會唔會咁樣會翻去即係之前可能要曖昧啲咁樣去處理政治題材咁嘅電影？ 我覺得反而係有一個咁嘅需要，或者係有咁嘅一個咁嘅認識，所以我覺得會唔會即係睇下啲睇多啲舊嘅電影歷史，其實會有嗱，我諗下，譬如我哋香港嘅前輩都中意講，即係中聯電影啦，即係吳楚凡啊，佢哋一批人啦，係嘛？咁中聯其實係有一個，其實佢哋有一個嘅mission 嘅嚇。咁如果你將呢啲 mission， 咁當然佢哋帶有一個左派嘅理想意識，係嘛？佢哋對貧窮或者殖民主義嘅社會係有一定嘅批判啦。啊，佢哋嘅口號其實今日嗌出嚟，同我哋聽到依家聽到嘅一樣嘅啫，個字眼唔一樣，所以字眼唔同，但係佢哋。是不會嗌出嚟嘅。 好多人睇即係而家嗰個即係包括啦即係睇電影嗰個習慣轉變啊等等咧。其他選擇太多咧，咁都會覺得香港嘅電影係向緊下走啊，或者翻唔翻以前嗰啲黃金年代啊。甚至會覺得基本上就係要向北望啦即係內地先係一個未來啊。點樣睇即係香港嗰個電影個未來咧？另外就係即係嗰個個優勢，其實會唔會去到尾其實都係翻去創意嗰啲好基本嘅元素嗰度？ 冇錯，我諗係可以咁睇啦。首先就話電影本身嘅色，即係個工業本身嘅色味，本身係一個整體嘅現象嚟嘅，即係唔係香港電影獨有嘅，因為我哋有好多文化嘅資訊嘅娛樂多咗好多啊，咁我電影工業當然係唔能夠同所謂黃金年代去比啦，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嘅即係 infrastructure 嘅，即係一啲經濟上嘅原因。另一樣嘢，我亦都即係唔會話同人，即係我唔會叫人去諗佢話哦點樣翻去黃金年代，因為唔會重複嘅。嗱，你諗下八十年代嘅電影，佢唔會重複五十年代嘅嘢，即係五十年代嘅戲曲片。我哋八十年代拍唔到嘅，咁我係咪話代表啊呢個電影即係香港電影係死亡？又唔係嘅，因為係有一個生命裏面有一個，同埋佢有一個即係話可以進化轉型咁樣嘅，所以嗰、那個即係你唔會重複翻同一個年代。我相信即係即使香港電影係重拾光輝或者某種嘅光輝嘅時候咧，佢唔會重複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嗰個模式 會係點樣嘅咧？即係生命或者轉型啊，會係點樣 嘅 咧？ 嗱，我自己其實即係有個睇法嘅，咁即係喺呢個嘅講法之前啦，咁但係我都未必會改，即係會改呢個諗法，就係話其實有兩條路咯，一個係當然就係話你所講嘅合拍片啦，咁其實合拍片我諗都唔使多講，其實都即係有人做緊啦，相當即係成功嘅係咪？即係不足嘅，我覺得咁當然有好多批評啊，可以係 即係同內地合作， 同內地合作咁，但係都有一啲有即係港片嘅特色啦嚇，咁我就。就唔講咁多例，唔講例子啦。 即係香港電影人嘅特色加內地嗰種即係資源啊， 內地嘅資源係啦，或者內地嘅戲其實佢係用緊，佢唔講啫嘛，佢用緊香港電影嘅模式去拍佢嗰啲嘅大片嘅，係咪啊？即係譬如最近一套戲係即係吳彥祖做，即係其實係一種省港奇兵嘅模式，係嘛？即係佢比較同埋佢比較喜歡動作。戲啊，等於一樣，等於以前香港電影賣浮係動作武打，因為唔使諗，同埋冇嗰個語言啦，同埋係嗰個即係呢種係一種通用嘅語言嚟㗎嘛。動作電影本身係即係 movies 啊 ，motion pictures， 其實個 motion 好緊要嘅嚇，即係大家又唔好去貶低即係動作呢個事情啊。咁呢個係即係一種娛樂嘅一種好重要嘅一種嘅元素啦。咁我覺得一方面係。合拍片呢個當然係即係已經發展緊啦嚇，咁亦都有好多根本係香港嘅影人已經其實上咗去拍噶啦嚇，拍嗰啲已經即係 define 唔清楚究竟係咪合拍片嚇，咁當然呢個係小部分，但係即係好重要嘅一個部分，但係一部分其實我之前呢十年觀察到啦，就係一啲即係年青嘅新一代嘅係嘛，即係佢哋。比較堅持去拍一啲佢哋想拍嘅啲，即係觀察到近身嘅一啲嘅社會題材啊，或者係佢哋文化嘅題材等等啊，即係我會籠統去諗啦。其實係咪其實我哋係咪應該去即係多啲去留意一下文藝片嗰個拍法啊？因為我自己本身好中意文藝片嚇，咁同埋我特別有時會諗起一啲歐洲嘅電影或者係尤其日本嘅電影啦。啊！即係我哋成日往往話香港電影啊冇啦，都冇錢拍啦，係嘛？咁你唔會拍到你點拍神？你點拍即係科技神怪片嘅？連拍鬼片都唔夠技術。咁但係其實文藝片係真係比較低成本，但係好講求你嗰種戲劇故事嘅訓練啊，同埋你對人生嘅體驗啊，諸如此類嚇、啊。你睇下中聯嘅電影其實都係文藝片嚟嘅嚇。咁、啊、當然即係。有一個講法就係話，中聯嘅電影其實佢唔係娛樂性最高嘅電影，亦都唔係當時佢即係最流行嘅電影啦、啊、或者佢係最多成本製作嘅電影啦，係嘛？佢亦都唔係話拍一啲即係話完全係脱離現實嘅電影，但係正正佢因為佢比較貼近本身即係嗰個人民社會，係嘛？同埋本身當時嘅社會咧，佢嗰人民社會嘅關懷係一種即係比較永恆性啊，所以我哋反而今日睇翻中聯嘅電影，即係雖然可能某啲嘅道德倫理係未必係同意啊，或者某一啲嘅拍攝嘅技術係仍然覺得係有待改善啦。咁但係其實整體嗰個電影嗰個嘅投射出嚟嗰個人民世界，其實係仍然係即係係。我哋今日又會睇得，仍然覺得好有意思啦。咁所以我覺得反而係從呢一方面去發展，會唔會啊？其實我哋依家一啲近年嗰啲新嘅電影拍得好嘅，當然可以叫好，未必話好賣得，但係都叫做可以圍到皮啦。 即係呢啲相對獨立嘅，未必好大投資嘅。即係其實類似即係十年啊，或者我哋最近有套講深水埗嗰啲。 係啊係啊係啊。 情況即係呢一類咁嘅。 夜香煙、深水埗啊呢類，即係當然佢當然係唔夠即係人投資啦。啊，又唔一定係去到十年嘅，咁可以有一啲嘅，譬如淪落人啦、啊，係嘛？好多啊！最近呢好套，我覺得嗰套為愛啊，咁呢啲都係好值得去估，即係睇咗我都好開心嘅，係嘛？咁所以係好多呢啲戲其實係有一個發展空間。咁當然咧，佢哋嗰個即係資源啊，或者嗰個票房咧，仍然係有一個嘅即係困局嘅。嗱，呢方面嘅方面，我覺得咧呢樣嘢其實係需要政府去幫忙。 嗯，呢度其實係咪就係有志從事 或者係去電影發展嘅，喺學院嘅又好，或者行業又好，即係未來其實就係呢啲地方嗰度個係佢哋嘅未來。 我又唔敢講話我可以 predict 個未來，即係我因為呢個本身係我本身比較有興趣嘅，係嘛？即係嘗試一啲嘅文藝或者奇幻啦，即係其實嗰個想像力同埋嗰個批判思維可以再即係或者有時都反而要睇多啲睇下以前嘅電影係點樣拍，或者係點樣去講嗰個故事啦。啊，因為我哋要知道，即係譬如話當然呢個都包括唔係本地嘅，包括即係外國電影係嘛，甚至我哋呢一即係老啲嗰輩咁啊，中意睇即係法國新浪潮咁佢哋其實都係你睇杜魯福啊、高達，佢哋係寫影評起家嘅係嘛，佢哋都唔係話正式去過啲咩 film school 咁但係當時當然嗰個氣氛同埋嗰個社會嗰個條件容許佢哋可以試。好多嘢，咁探索嘅精神啦，係嘛？咁當然啦，你話會觸及一啲敏感嘅題材係總會嘅，咁但係即係我諗有啲嘢都可以去大家去商議咯，係嘛？咁但係即係電影的確仲有一個叫娛樂同埋藝術人民關懷嘅成分，可以喺呢啲方面咧係再多啲去探索發掘，同埋係一個即係話。對歷史，我覺得有時唔係話即係好硬性話，我對過去對咩歷史嘢話，即係有一種歷史感啊！即係譬如我而家拍香港電影，譬如文學都係㗎，我寫香港文學或者寫我拍香港電影，咁以前嘅文學係點㗎？喂，點解會咁樣㗎？咁點解我哋要用呢個方法或者用唔同嘅方法寫？咁其實有一種咁嘅時間嘅。歷史嘅觀照咧，我覺得你會豐富咗你嗰個創作嗰個資源同埋嗰個生命嘅，所以我呢方面反而覺得係即係唔需要太咁悲觀嘅，咁但係另一方面，我又覺得即係呢啲電影的確係需要係一啲經濟或者係市場上嘅推動咧，其實呢啲正正係政府要做嘅嘢咯。即係唔好成日諗住去即係話有啲呢啲壞嘢，佢哋覺得嘅壞嘅嘢要去禁制，而係話。你點樣去鼓勵去拍，即係做香港電影？其實係你睇翻即係韓國啊，甚至係歐洲好多國家，其實佢哋本身個政府咧係好主動去幫嗰啲電影咧係去打出去海外啊，同埋去發掘本土嘅市場。咁當然香港都有，但係即係唔夠咯，我覺得係嘛？嗰啲所謂即係首部劇情片嘅資金啊，諸如此類，即係去到之後就冇下文啦嚇。咁同埋點樣去幫香港電影去打開海外，即係唔單止中國大陸個市場咯，係嘛？咁呢啲其實係需要政府嘅少少有形之手去幫助。 最後想好簡單，即係講翻。讀新聞或者讀電影，讀電影咁係咪要有個心理準備，就係即係真係未必話好多電影可以投資啊，或者喺香港可以拍電影啊咁樣嚇。咁如果加入即係去電影學院嗰度修讀嘅話，要點樣一種有一種點樣嘅心理即係心態準備啊？ 我自己嘅觀察啦，因為我自己本身就唔係搞 production 嘅。咁我就係即係佢哋叫我哋呢啲叫搞理論，其實我哋唔係搞理論嘅，即係我哋對一啲歷史人民關懷去介入電影嘅嘢嚇。咁我覺得即係我接觸嘅學生或者我哋即係話大學修身嘅時候接觸到咧，其實咧佢哋都係好有志有興趣。咁但係唔好忘記咧，其實唔係單單即係電影呢樣嘢咯，因為其實成個即係視像媒體啦，或者係全新嘅一個嘅。即係 social media 同即係藝術之間嗰樣嘢啦，咁好多時候咧，其實好多人畢咗業咧，就都唔一定係去進入嗰個電影行業，佢哋都自己都知道嘅，咁但係其實依家有好多嘅因為電影亦都唔係純粹係淨係去過去做導演嘅，係咪？好多嘅工序啊，或者好多嘅電腦啊嘅創作啊，好多呢啲嘢都係同電影。去有關嘅，咁所以我覺得咧，即係同我當然係有一個心理準備啦。咁除咗電影行業咧，其實有其他嘅行業咧，呢方面咧，其實佢哋都係可以去參與。咁佢哋自己都願意去做呢一樣嘅事情咯。 好好，今日好多謝吳教授同我哋，即係由 電檢條例修訂到講翻，即係成個香港電影嘅一個發展，好多嘢好多嘢都會好有趣。有時間我諗將來可以就係即係再深入再講下。好多謝今日吳教授，下集再見，拜拜。 多謝 Chris。